带领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五个教会在一起啊，一起的圣诞夜的敬拜，也求主你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的主，我们不再是啊在这边的一个华人教会，让我们看到有一天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羔羊的婚宴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会看到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人站在主你自己的宝座面前来高举你，来颂赞你，啊，为了你自己的救恩，为了你自己的国度，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啊有朋友们，有弟兄姐妹在路上的啊，愿你自己保守他们的脚步，是吧？特别是把那些放假期间那个回到国内的啊，愿你自己掌管他们的脚步，也让他们把他们在这里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能够回去给他们的家人、给他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啊，感谢主你带领我们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经历到你诸般的恩典啊，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在将来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存着盼望的心、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跟随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的名被高举，求主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啊，一起来看啊，以赛亚书，这里面有两段圣经。那其实第一段我们刚才读的是很熟悉的圣经，如果你来教会久的话，你知道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要读经，然后都会读到那一段。那另外一段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那我们现在啊，今天是25号圣诞节，我们如果看电视的话知道最近这个人们都是忙在那边去 shopping 买东西，如果你看新闻的话，这个昨天晚上，昨天下午还有人在那边挤着买礼物。有一个店，这个人进去买东西，买涌到最后的结果，把那个门给冲破掉了，这个是真的啊！他们在抢什么东西呢？抢那个这个 Nike 最新出来的一个球鞋。OK， 这个对我来讲是不太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当世界上的人在忙着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思考到，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是一个途径呢，还是一个目的，是个means才是一个 end？ 那这个很重要，那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影响你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那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话，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来建立神的国。所以耶稣基督一开始在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又传讲是神的国的这个福音，天国的这个福音。力宏有一点 feedback， 可以把这个音量 drop 掉一点点， OK。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传道的过程里面，他的天国的这个信息主要的这个中心思想是在讲天国的信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一开始讲的都是讲天国好像，然后下面就开始讲他的这个比喻。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圣灵来重生我们，是耶稣基督来建立他的国度的一个途径。那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第九章这一段圣经，那将是非常熟悉的。这一节圣经里面有几节好几个地方教导我们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这个是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比如说第六节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那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要建立他的政权，建立他的这个政府。这个所以第六节里面讲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就是指这个意思。那今天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的这个王国已经开始建立了。那今天当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当圣灵重生我们，当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神的这个国里面。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尽的增加，这个很重要。这个圣经说他的政权必无穷无尽的增加，所以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啊，这两千年来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主。那耶稣基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教会里面掌权，这个是部分的来实践的。那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在整个新的新天新地里面，在新的万有里面，他要完完全全的掌权，而且这个掌权是直到永远的。所以教会应该开领袖训练的课程，领导学的课程，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保罗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要跟他一起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审判这个字不是说我们要当法官，是这个意思。审判这个字圣经里面包括治理在里面，所以有一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要来治理整个新天新地。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人的需要是神的国呢？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要来建立神的国呢？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在伊甸园里面，亚当犯罪的结果使得我们失去了神的国。在我们还没有理解这句话以前，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国是什么。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这个神的国不是像地上的国一样，你不能说看到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是在你们的心里面。那今天你来到美国，你坐了飞机，你到了海关那里，然后他们检查你行李牛肉干不能带进来kick out。 那你过了这个海关以后，他说你现在入境了。所以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国界分得很清楚。那神的国不是这样的，神的国不是像地上的这个王国一样，这个地图上你可以画出边界的。这个神的国是神在里面，人心里面掌权。神的国是讲神的这个 realm， 神掌权的范畴 realm， OK， 而不是讲一个 region。 所以今天上帝在我们在人心里面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就在神的国里面。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在人心里面掌权。在伊甸园里面吃果子以前，我们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完美的，都是和谐的，存在一个这个 harmony， 一个 state of harmony， 一个和谐的一个光景 状况之下。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当亚当夏娃抵挡上帝的主权的时候，那人就失去了神的国，人被神从神的国里面给赶出去，人被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人不在于要扮演人的这个角色，上帝创造人的角色，而人像扮演上帝的这个角色，人要像神一样来分别善恶，能知善恶，人要自己决定怎么样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过活的，应当怎么样去追求的。那人不只是抵挡上帝的主权，并且与上帝为敌。那上帝是公义的，当人犯罪的结果，神的审判要临到人。当神审判临到人的时候，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看到，那神的审判是什么呢？神说地必就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了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那从那一句话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今天人的患难就临到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患难？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受到亚当夏娃吃果子人堕落以后的这个影响。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这个最近我们礼拜五晚上在这里放一个 DVD， 是讲关到地球过暖的问题 Global Warming。 这个 DVD 里面就提到，再过100年之内，这个地球这个不太适合人类居住了，因为温度提高的这个结果。 啊，我们最近电视上看到我们在纪念911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影响到不只是美国，而是影响到全世界。我记得我是1969年11月的时候来美国的，那我们在1969年11月我是在这个台北的松山机场啊，那时候上飞机的，坐那个707，那时候没有说什么劫机事件的 hijack， 没有听过这个东西的。进机场的话没有什么要全身要检查，看看你有没有带枪械什么刀，没有这些东西的。这个飞机送飞机的人可以直接送到你这个过了这个 gate， 完全送到你这个 gate。我们上飞机的时候没有 jetway， 在这个走到那个停机上面，然后有一个楼梯，我们就踩着楼梯这样子上去的，露天的。如果下雨的话，就会淋到你。所以这个坐飞机以前是个很享受的事情，很 glamorous 的事情，里面吃的东西也很好，没有什么安全的这些问题。那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知道坐飞机的话，哇，一起检查这个脱掉，那个脱掉，皮带抽出来，鞋子要脱掉，来再下去来给你 X-ray 一下，给你照一下。所以这个是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本来很快的就可以进去坐飞机的，现在这个队排来排去，排来排去，排来排去，不知道等多久。然后你看看表啊，那边飞机已经准备要起飞了。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堕落的以后的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看新闻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有学校地方有枪杀的这个事件。这个我以前是在 Virginia Tech 读书的，本来那个学校不怎么出名，可是一夜之间就很出名了。最近又上新闻了，又有枪杀的事件发生了。我们看到新闻上面，这个伊拉克那边的美军在伊拉克那个地方参加的这个战事刚刚结束，美军现在 pull out 以后，马上就这个炸弹，好几个炸弹同时间就爆炸啊。这个美国政府也很担心，现在再下去的话，伊拉克是不是会产生内战？因为不同的这个回教徒两个不同的宗派在那边一起打内战的缘故。如果我们看金融界的话，这个最近我们看到希腊政府他们这个国债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有的人很担心啊，会不会发生另外一个欧洲的 Lehman Brothers？ 这个 Lehman Brothers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会不会因为这个希腊的这个政府一倒的结果，影响到整个这个 Eurozone？欧元地区，然后再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经济，所以大家都很紧张，看看这个德国跟这个法国是不是要帮他们 bail out。 那其实不只是希腊政府有问题，欧洲有还有其他三四个国家的这个财政都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全世界各种不同的领域，不论是贸易也好，经济也好，环保问题也好等等啊，坐飞机也好，都有反恐也好，各种不同的问题。那美国呢？美国这个去年我们今年我们搬到 Madison 啊，来这里。这个人家听说哦，你搬到 Madison 啊，我知道 Madison 啊，这个就是这个 Capital 那个地方，天天晚上上新闻的，一大堆人在那边抗议啊 ，Recall Walker。所以我跟人家说我们搬到 Madison， 大家都知道 Madison 什么地方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州政府。各种不同的每一个州的州政府，这个都出现财政上的赤字。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全美国50州里面有4个州是收支是可以平衡的，其他的全部都是赤字。那很严重的，就顺便提一下，是我们隔壁的这个 Illinois 这个州的话，是财政是相当问题，相当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呢。这个 Illinois 警察出去加油的时候用政府的 credit card， 这个加油站拒绝卖汽油给他们，因为说你们拖在那边待账不付钱 ，OK？ 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很多的问题啊。那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全世界这个石油生产量在以后的10年当中呢，会达到高峰，然后再下去会降下去。为什么？因为容易采石油的地方都已经采完了， 所以现在咱们在抓钻油的地方，要不然是很深的海里面，要不然是用化学的方法来处理这个 shale oil 等等这些东西。当石油量开始减产的时候，对世界的经济影响是什么？很可怕的，很多人想一想，很可怕的。因为我们全世界的经济太多是依赖石油，啊，就很简单的，那么除了开车以外等等，啊，很简单的。现在我们人的耕作的方式，尤其是发展这个国家，这个 develop country 耕作的方式里面，这个机械用了很多的石油，然后化肥用了很多的跟石油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会带来很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今天我们全世界是活在堕落的这个阴影之下，我们看到我们缺乏这样的这种和平。如果你看新闻的话，这个不论是阿拉伯国家也好，所以这两个礼拜是 Russia 俄罗斯这个地方也上了新闻，因为很多人出来反对 Putin 啊，用这个非法的这个手段来夺权。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只是这个需要罪得到赦免，而是我们整个生活的这个环境都受到这个罪的影响，我们需要上帝来医治，我们需要上帝来更新。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上帝要解决人所有的这些问题。那这个神的国会是怎么样的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二段圣经，以赛亚书65章里面就给我们一个看到。那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这个旧约这个时代，他看到弥赛亚来，上帝给他看到这样子的一幅图画，那他就凭他所看到的把它给写下来。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弥赛亚来有两次来，有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可是在旧约时代，这个先知看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来重叠在一起，就好像你在看这个很远的地方，你看这个山脉一样，这个山与山之间重叠在一起，好像是一幅平面的图画。就是你开到那个地方以后，你发现哇，这个山与山之间还隔了这么长一段距离。所以这个以赛亚他看到这一幅这个图画，他就形容到底神的国是怎么样。那我们在以赛亚书65章刚才读的第二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国里面是一个和谐的一个状况。这个上帝应许说有一天他要造新天新地，那旧的天地就是受到堕落影响的这个天地永远不再会被纪念了。所以17节说，看啊，我要造新天，我要创造新天新地，从前先前的事不再被人纪念，也不再涌上心头了。那到底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以赛亚65章就有让我们看到有好几个特色。那第一个，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哭泣和哀嚎，只有欢喜快乐。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的百姓不再有哭泣哀嚎，只有欢喜快乐。18节到19节说，你们要因我所创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成为快乐，使他的居民欢乐，我必因耶路撒冷快乐，因为我的子民欢喜，他们中间必不再听到哭泣的声音，也不再听到哀嚎的声音。这个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他自己的百姓会要永远有喜乐，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因为我所创造的永远欢喜快乐。而且不但是如此，上帝的百姓他们本身就要成为上帝自己的喜悦，因为他说我必因耶路撒冷快乐。那为什么神的百姓有一天会永远的欢喜快乐呢？因为他们中间必不再听到哭泣的声音，也不听到哀嚎的声音。这个哭泣跟哀嚎的声音是什么？这是指代表人的患难，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所带来的这个患难。如果你去看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哭泣跟哀嚎的声音。前几天我看新闻，有一个 以前是薪水很高的一个 executive 主管人员，那他在干什么呢？他跑到 food bank 里面去拿免费人家捐给这个 homeless 流浪汉的这个食物，他去里面排队去拿这个食物。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因为失业的这个缘故，他们付不起这个房租，付不起 mortgage， 结果被赶出去。有一些家庭他们是住在卡车里面的，他买了一个二手货住的卡车 ,60 minutes 里面就这样一个报告。所以这个孩子就住在这个卡车里面，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洗脸刷牙跑去沃尔玛的厕所里面，在里面洗脸刷牙。这种家庭很多。那这个是光景还很不好的。稍微好一点的人是住在旅馆里面。所以 Florida 有很多地方，这个孩子们是礼拜平常是这个学校的 bus 是到旅馆面前来接他们，旅馆门口来接他们。所以有很多的孩子，他们每一天他所吃的那一顿就是学校吃的这个午餐。他回到家里面父母亲没有能力来供应他们。有时候这个父母亲为了孩子的缘故，他宁可来喂孩子，结果自己晚上来受饿。所以这个都是哭泣的声音，这个都是哀嚎的声音。上帝说有一天这个事情都要过去，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完全 purge， 完全除去这个罪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那上帝的百姓会永远活在一个没有受到罪污染，没有受到罪影响的这个世界。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很难想象的。我本来这个有一个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我到天上的时候，我第一个要问的时候请问这里车子要开多少码要换一次机油？后来我想一想，不对，到天上是不是我还需要开车子？这个都是问题。因为耶稣死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死里复活的身体跟耶稣死里复活的身体一样。那门徒聚在一起，耶稣突然间向他们显现，穿墙而过。我说刚才这个问题，这个开多少迈换一次机油这个问题可能本身不是太合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到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对，耶稣说这个圣经说这个有一天我们不再有哭泣的声音，也不听见哀嚎的声音，上帝的百姓要永远的欢喜快乐。那第二个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这个人会这个有这个不再会有过早的死亡。那二十节说，那里必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不满寿数的老人，因为百岁而死的人仍算是年轻人，有活不到百岁而死的人算是被咒诅的。那其实我们都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有的人马上就提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新天新地里面会有死亡吗？圣经里面不是记载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胜过死亡吗？那哥林多前书15章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最后一个要被耶稣基督击败的敌人是谁？是死亡自己因为神的百姓要从死里复活。那到底以赛亚在这边讲什么呢？什么是那里必不再有数日夭折的婴儿，也没有不满寿数的老人？其实以赛亚在这里的话这一段圣经的话是象征性的语言 figurative language， 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这个上帝对人的这个启示是渐进式的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所以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个弥赛亚来新天新地的这个事情，上帝还有很多真理还没有向他们启示。这个关于什么死里复活永远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等等，这个东西是要过很久很久以后，在新约时代上帝要透过使徒们向他们启示的。所以那这里的话，以赛亚是让当时的人根据上帝已经给他们的启示，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这一件事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可以活得很久很久很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为这个在这个以色列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知道人活得久的话就是神的祝福，过早死亡的话这个是神的咒诅，这个是生命记里面给他们看到的这样子这个观念。那今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所以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个有患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年纪轻轻的他们就死掉。如果你看这个很多新闻报道的话，有很多甚至青少年他们就得了癌症，他们就死掉了，或者是车祸，或者是遇见了枪杀的这个事件或者是去在这个阿富汗跟伊拉克这个地方，然后被北非路旁的这个炸弹给炸死。那有一天这个上帝说这些事情都要过去，那神的百姓不再会有，也不再会有面临死亡的这个威胁。现在这个很多父母亲其实孩子上学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前一阵子自从这个 Colorado 这个 Columbine 那个地方学校里面出现枪杀的事件以后，有很多其他的学校也有发生类似的这样的事件。有一天这些事情都要过去。那第三点我们看到在21-23节里面，就是说神的百姓能够充分享用他们亲手做工所得来的。这个21-23节这样子说，他们必建造房屋住在其中，他们必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不建造由别人来居住的房屋，他们不栽种由别人来享用的葡萄园。因为我的子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的选民必充分享用他们亲手所做工得来的，他们必不徒然劳碌。那为什么以赛亚提到这一点？因为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到当神的百姓跟上帝违背上帝他们跟神之间所立的约的时候，那他们上帝给他们的其中一个惩罚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他们亲手劳碌所得来的这些东西。这个生命记里面我们就看常常出现这些事情，他们辛辛苦苦栽种的葡萄园，他们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屋，有一天他们的敌人来给他们毁掉，来抢夺他们的这个庄稼。所以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来享受他亲手劳碌所得来的这些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如意的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那我认识一个人他这个很多年前来了美国，他来了美国40多年，一直很劳碌辛苦的在那边做工他不但只是劳碌，他的妻子也跟他两个人一起劳碌，他们辛辛苦苦去赚钱，赚了钱以后投资房地产，那搞到最后20多年、30年以后，他们有很多房子，那他们退休的时候就准备就把这个房子一个一个卖掉，一共卖了10栋房子。那这些房子他们租出去，这个 renter 替他们付房租等等，所以累积了很多这个 equity 在里面。退休了以后把房这个十栋房子卖了，投资在哪里呢？投资在股票里面。那这个人不太懂股票，投资到哪里去了？到了 NASDAQ 里面去了，投到 NASDAQ 里面去。什么时候投资的呢？就是这个 .com 90年代 .com 这个 bust 以前投资在里面的。突然间这个 .com 这个股票蹦一下跌下来，结果他们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省下了这个钱，大部分的钱在股票市场上就赔光赔掉了，没有了。人今天没有办法来享用他们辛苦劳力所得来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人的房子成为法拍屋这个 foreclosure， 这个是人的患难，人的患难。如果今天你在 Wall Street 上班，突然间你的公司说我们现在破产了，这个前一阵子我们这次经济危机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是这样子，这个公司一下子宣布破产了，这个金融界的这个 investment banking 的这些公司，这个都是人没有办法来享受他们劳力所赚得的。 有的人退休金没有了，有的人 401k 啊变成是 101k 了，对不对？另外那 300k 呢不见了，占领华尔街去了。哎，这是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这个我今年买了房子，所以这个会比较关心这个事情啊。有一个网站啊，叫做 Housing Predictor 啊，估计呢这个 Madison 这里的房价明年会跌4.2%。OK， 到了明年年底，我们看看是不是跌了这么多。反正这个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房价在那边跌，我们的 equity 也在跌。我在这个 Virginia 那里，那个这是这个房地产跌的时候，一跌了三分之一，很多人的这个 equity 崩一下就跌了，退休金也跌了，儿女的这个大学费也跌了，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那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的选民必充分享用他们亲手做工所得来的，他们必不徒然的劳碌。所以感谢主，我们活在世界上，看到有很多的失落 losses， 很多的失落，很多的损失，有一天这些事情都要过去。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胜过了这一切，耶稣基督来胜过了这一切，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充满了和谐的，我们不会面临这样子的这种损失。那第四点，神的国的特质是什么呢？第四点就是我们只有上帝的祝福，我们的儿女也要蒙福的。这个23节下半节说，因为他们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跟他们一样。那这个 ESV 说 They will be a people blessed by the Lord, they and their descendants with them。 所以看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祝福，不只是神的百姓本身要蒙福，他们的儿女也是这样子来蒙福。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看到，这个已经开始实现了。所以我们的儿女是很有福气的，我们的儿女从小教会里面长大啊，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很少很少，我们这里大多数的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那我们跟我们儿女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他们从小有机会来主日学，听到耶稣基督，我们是人生头破血流以后才信主的，是不是？我们是吃了很多后悔药，经过了很多的患难挫折等等，才在无望的当中，在 hopeless situation 之下，我们开始有机会听到福音，有人跟我们传福音。那我们的儿女就是蒙福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跟我的孩子讲，你们从小在教会长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从小你们知道有上帝，这个宇宙天地万物是神做的，上帝做的，从小你们知道有耶稣基督啊来救赎我们。那今天我们这个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自己看到这个世界却不是这样子的，在耶稣基督以外的，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儿女什么？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自己蒙福，我们能够子孙也跟我们是一样。在耶稣基督以外的，我算了一下很简单的，有三件事情，这个美国这个 generation 在给传给下一代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债务啊，这个美国的国债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今天早上我上网去查 ，OK， 现在的国债是多少？这个数字天天在变 ，OK， 国债是多少？15.1 trillion dollars， 这是国债。那摊每一个人摊多少呢？啊，一个人摊四万八千个，每一个人摊48000个国债。这个是啊，头发都白了，去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公民的话，要申请公民，好好的考虑考虑。你的孩子在美国一生下来现在生下来的话，48000国债马上就摊到他头上去。所以这个国债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不知道。不知道。最近新闻这个 Social Security, 退休金这个制度你现在上班政府扣你的钱，你没有选择。等到你退休的时候，这个Social Security还在不在那里，很有问题。 很有问题。你可能一辈子劳碌的付进去，到时候你退休的时候，你那个退休金就没有了，他已经 bankrupt 破产了。哎，一个是债，一个是什么？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性，我们从亚当那边这个承受的这种罪性。对，做父母的可能我们经历过很多的 pain， 其中最大的一个痛苦是什么呢？做父母亲其实最大的一个痛苦是看到你的儿女他犯的罪是跟你所犯的是一样的，这个是最大的这个罪，最大的这个痛苦，因为你看到你他们是受到你的影响。所以这个有一天这个事情都要过去。那第三方面，这个现在我们给儿女的是什么呢？环保的问题，环保的问题，这个地球过暖的这个问题。现在啊，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会常常发现动不动就是这里水灾风灾啊，前一阵子加州那边刮风刮到最后这个多少100多个 mile per hour 这个 Santa Ana wind 吹到这个加州，把那个房子都吹坏了，把车子大卡车翻过来，是这样的。所以不论是风灾也好，龙卷风也好，去年有一段时间这个东南部啊，一个周末有400多个龙卷风，如果你记清楚，400多个龙卷风啊。所以这个地球过暖的结果使得晚间新闻里面常常有这个weather 天气所气候所带来的这样子的种灾难。那我来美国已经40多年了，你看我从70年代一直在看晚间的新闻，我以前从来不记得有这么多新闻是关于气象和天气所带来的灾害，没有这些新闻的，没有那么多新闻的，很少的。最多的话就是这个龙卷风啊，有一些龙卷风或者是这个台风啊等等。现在的话很多这样子的这个报道。所以今天我们给儿女的是什么？今天给给他儿女的是国债，给儿女的是罪性，给儿女的是一个被污染的、被破坏的、过暖的这样一个地球。那有一天上帝说什么？有一天在神的国里面，他们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跟他们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国整个这个环境。那最后上帝说这个上帝说给他们的福气是什么呢？24节他说上帝说，那时他们还未呼求我就应允，他们还在说话我就垂听。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上帝跟他的百姓之间因为罪所带来的这个隔阂有一天完全被除去。那特别在这里提的是什么？这个是讲祷告，讲祷告。那今天上帝的百姓跟神之间这个交通，这个 fellowship 不是完美的，为什么？受到罪的这个影响。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跟他的这个百姓之间的这个罪的这个问题，使得他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蒙上帝垂听。那今天耶稣基督来了，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那所以这个上帝应许，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时24节说，他们还未呼求我就应允，他们还在说话我就垂听。所以神跟人之间的这个 fellowship， 神跟他百姓之间的这样子的交通，人这个百姓对上帝的这个呼求，这个祷告立刻蒙垂听。那不只是如此，而且上帝让我们看到整个宇宙里面充满了这个和谐。25节说，豺狼必与羊羔在一起吃东西，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蛇必以尘土为食物，在我的圣山的各处他们都必不作恶也不害物。这个是，所以这个祝福不只是临到人与人之间有和谐，人和的环境之间有和谐，连整个动物界都和谐。这个豺狼必与羊羔在一起吃东西，这个豺狼是吃羊的，是羊羔的，狮子像牛一样吃草，这个是指什么？我要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在堕落以前动物是什么？吃素的。所以这个动物之间是没有死亡的，这个死亡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果子犯罪以后，这个死亡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是肉弱强食的这样一个世界。 那有一天这个事情都要过去。所以这个豺狼必与羊羔在一起吃东西，狮子像牛一样吃草，这个人动物与动物之间本来是敌对的，这样一个光景呢，会出现和谐的这样一个光景。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下一25节又提到蛇必以尘土为食物，这个是指什么？这个蛇是指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蛇。啊，这个上帝应许这个上帝这个应许，这个蛇要终身吃土。那有的人就解释说这个不对，为什么？这个蛇吃偷吃蛋的有，啊，吃老鼠的有。啊，那可是就没有看到真正吃土的，蚯蚓是吃土的，蛇不是吃土的。那其实这个东西要，这个是象征性的言语，这个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因为圣经里面讲吃土的意思的话，其实中文有一个字吃瘪，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国内来的这个你们看到这个画的画里面，对不对？打倒阶级敌人，然后打倒了以后怎么样？还脚了踩在他脖子上，不能够翻身啊！这个叫做吃土，圣经里面吃土的这个 picture 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哎，所以蛇以尘土作为食物的意思就是被击败，吃瘪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是怎么成就的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毁掉魔鬼撒旦的这个作为，圣经告诉我们的。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死里复活的时候，彻底击败撒旦，上帝百姓这个仇敌。那而且呢，这个撒旦被击败了以后是永远不能够翻身的。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以后，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到审判。那有一天在硫磺火湖里面，这个撒旦要永远的与上帝的百姓隔绝，然后不能够来骚扰神的百姓。所以有一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试探的，因为那个试探者已经被放到硫磺火湖里面去。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所成就的这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的话，那今天我们永远是活在堕落的这个阴影之下。那可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你差派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拯救这个字，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能够重生。可是主，我们却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只是来拯救我们人而已，他要让整个宇宙万物都因为他的救赎的缘故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有一天看到一个更新的这个宇宙，那里必有公义居住在其中，不再有罪跟罪所带来的这些后果。我们今天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在你的爱子里面你白白的赐给我们。不是我们聪明，也不是我们比别人更有智慧，也不是我们顺服你所以你赐给我们，乃是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乃是因为你出于你自己的拣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我们能够活在世上有盼望，也知道有一天我们所面临的患难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也求助你自己来纪念那些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也愿你给他们有天上的智慧，打开他们的眼睛，看到这个救恩的宝贵，得到耶稣的拯救，归入你儿子的名下。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胡应圣诗》，圣诗101首，齐来宗主信徒。